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0分贝， 坐看云起时。 30分贝， 清泉石上流。 50分贝， 谈笑无还期。 50至90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 这块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纪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先生诞辰90周年京剧折子戏专场的实况录音。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非常高兴今天大家欢聚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来纪念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裘盛戎先生诞辰90周年的纪念演出。那么今天呢是折子戏的第二场，啊，裘先生呢是大家非常尊敬的一位艺术家，他呢根据自己的特点创作了他自己的一个流派，人称裘派。那么我们下面呢就正式的折子戏开始了。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一出《盗御马》，其中扮演窦尔敦的两位演员呢，一位是来自中国京剧院的魏吉君，大家非常熟悉他；另一位呢是北京京剧院的翟献忠，请大家欣赏他们的表演。 山我一来，上英芳，我沉那落月不弯，淡淡的 哦 听得芳儿响啊亮。 Thank you. 两位的精彩表演，欣赏了他们的表演之后呢，我们请大家欣赏一出《白莲观》中的父子会一折。其中这两位演员呢，一位扮演尉迟恭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京剧院优秀的花脸演员陈俊杰，特别要介绍一下呢，扮演尉迟宝林的是我们裘派名家方荣祥先生的孙子方旭，请欣赏他们二位的表演。 十年啊，你老外约我日抢三关，不把债一谈不破平，见酒臣啊，堂天子期待。 钢鞭上担，定是一尺八。 亲，莫非就是小娇生？爹你来历我不问，娃娃呀，临山人父你有何心？ 水流千高归大海，心里我刚边坐着那平， 玉池宝林玉池金德啊，哎呀， 感谢二位的表演。观众朋友们，在裘派的戏中呢，大家最爱看的是包公戏，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这出打銮驾，它是我们裘派的代表作，铁面无私秦观谱中的一折。其中呢，扮演包公的演员是我们裘派的传人，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梅花奖获得者，来自山东省京剧院的著名的花脸演员宋昌林，他是方荣祥先生的得意弟子，他将跟北京京剧院的李海清为您合作这出打銮驾。 Yeah! 家法度非寻常，銮驾在此， 銮驾在此。 方在不必心吩咐之叫了女们呀我安心臣包拯见驾，娘娘千岁， 天师 千千岁。 包拯， 臣 今旦在御驾之上，与哀驾撞到。你担当何罪？ 微臣怎敢与娘娘撞道而行？只因臣奉王命，吃尽公干，求娘娘让路，放臣过去。 又何公干？纵欲哀驾。 永奏江阴瑞乘着洪水湾众黎民少吃无有穿我只愿素有爱名念因此名臣去救灾寒唐国舅做事太精先强强凌厉他把阵装填北海之人把冤枉先装装尖尖启动龙眼万岁爷名臣去查看偶遇乱家在御驾前娘娘臣我两次三番八路转乱家为国尽相连奉旨吃朝去公干五十刻谁敢担万般无奈把娘娘见恳求让个路好奔阳关 唱一首军鞭。 这出打銮驾之后呢，请您欣赏另一出裘派名剧《官渡之战》。这出戏呢，是裘盛戎先生早年和马连良、谭凤英两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一出新编历史剧。在这出戏里呢，以曹操为主，那么谭先生跟马先生甘当了绿叶，衬托了裘先生这朵红花。裘先生呢，在这出戏里创作了许多许多花脸新的版式。我们今天呢，就请大家欣赏由北京战友文工团的杨艳逸为您表演的这出戏。 Oh, 营。 兄弟 啊， 巡经守夜，就此走走啊。 哎，走 走走。 哎， 过 来过来过来。 干什么呀？ 我这琢磨好几天了 啊。什么事儿？ 你说咱们丞相是不是改了脾气了？ 哎，咱们丞相怎么会改了脾气了呢？ 你想啊 啊， 往日咱们丞相带兵出战的时候，总是声东击西，真假虚实，把敌人呢诱进了埋伏， 对， 一下子就给他收拾了， 是这么当个事 儿，是吧？ 啊， 可是你瞧，到了这官渡啊，都半年多了， 是啊， 既不出战 啊， 又不交锋，整天间除了这挖壕沟、筑大营。没别的干的，这狗多没意思。 哎呦，我说兄弟 啊， 不是我说你， 怎么了？ 你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呢？ 我怎么沉不住气了？ 听我跟你说 啊， 这回咱们丞相跟袁绍交战 啊， 那可是非同小可呀。 是啊， 啊，明摆着吗？人家的兵多，咱们的兵少啊。这要是想把袁绍灭掉，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这倒是，这倒是。哎，不是， 啊， 那你觉得他这回 这回啊 ， 我瞧啊，还是咱们丞相有能耐呀。 什么能耐呀？ 就拿上回说吧， 啊， 十个调虎离山之计， 嗯， 瞅吧冷子，嘿，就吃了他一口。 这次咱们丞相有什么主意啊？ 我瞧啊， 啊， 这回啊，咱们丞相啊，你瞧见没有，让咱们是又是挖沟又是筑寨。 对，挖沟筑寨。 我看 啊， 这是要把老袁绍那老小子耗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瞅吧冷子，给他来一下子，说不定连老底儿都给他给端过来。 连锅端。 哎， 连 锅端。 哎，连锅端。哎呀， 啊， 看来这回咱们丞相是改了招了。 可不是改了招吗？ 哎， 要不说咱们丞相是用兵如神。 哎，对对对，好好好。 我瞧啊，就不跟你似的。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你呀， 啊， 胡同里头赶猪， 此话怎讲呢？ 直来直去。 哎，你怎么净拿我这儿开心呢？ 得了，一句玩笑， 一句玩笑。来，这回啊，就算你说的有道理。 还什么叫就算有理呀？这都是实话。 实话，实话。 得了，别说了，走吧。 哎，对对对， 走走走走走。 哎，快快快！ 又干什么呀？ 这两天 啊， 我这听说呢。 嗯， 你想想，咱们来的这官渡都半年多了 啊， 粮草都吃的差不多没啥了， 啊， 不是，咱们不会要这饿着肚子？ 我说兄弟 啊， 这话可不是闹着玩的。 怎么呢？ 你听我跟你说呀， 啊， 这粮草要是真快吃完了， 啊， 咱们丞相那还能白天巡营，夜晚谈兵， 哎， 老这么谈笑风生的吗？ 是 啊。依我说呀， 啊， 这个甭说，又是那袁绍派人来造的谣言， 嗯， 为的呀就是扰乱咱们的军心。我可告诉你， 嗯， 这话少听，听多了没好处，那可就危险了。 以后再也不听了， 别听 啊， 不听了。依我说呀， 啊， 咱们哥俩呀，巡经守夜那是正事， 没错。 那走着， 走着， 走着， 走走走走 走 走 着。 了。 头紧张。 守官都已有半载，是战是守，丞相要当机立断。 依你之见， 粮草已尽，不日退守许昌。 哦，退守许昌， 正是。 这军心必乱，那还了得么？ 既要在此坚守，这粮草是要紧的呀。 老夫依然写下诗信，令许昌将粮草火速运来。 听丞相之言，莫非是要固守官渡么？ 哎，固守官渡， 但不知丞相有何高见，可破那袁绍？ 这破袁之策，朕再苦思。 既然如此，就该命人去往许昌催粮，然后再定破袁之策。 唤张林来见。 遵命，张林来见。 来也。今夜唤张林，想必有军情。参见丞相。 张林，只有私信命你送往许昌，不得有事。端来。此乃是军中机密大事，一路之上乔装改扮，小心了。 遵命。 许昌送诗信， 官渡候佳音。 听众朋友，